你先告诉我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？辉姐回答得挺痛快，是手机主板，从王冠少东家 Max 王手机上拆下来的。David 点点头，满意地说，好，没说瞎话，这还差不多。辉姐倍感意外， 你知道的是什么呀？你怎么知道的？ 哼，我不但知道那是什么，我还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哼哼，那天晚上如果不是那位 Tina 小姐手快，今天我们也不用麻烦你了。 辉姐猛然想起来，第一次去 Tina 的工作室突然停电了。缇娜告诉过辉姐，有陌生人摸进了工作室，偷偷地拷贝了手机主板里的信息，原来是姓戴的。 所以我想提醒你，我们知道的和能办到的要比你以为的多得多，因此千万不要耍花招。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。 自香港机场见到老板 Frank 的那一刻起，朱迪就成了一名犯人，尽管没有人给他戴上手铐，也没有人用枪指着他，甚至没有人扣留朱迪的护照和信用卡，但是 Frank 的目光就是手铐，也是枪口，随时指向朱迪。朱迪向 Frank 坦白了一切，好依依和辉姐让他到 Frank 的办公室里找一份文件，那份文件能够证明某两个代号代表了两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叫林峰，男性，生日是1978年3月18日，另一个不清楚。朱迪像一台录音机似的完成了叙述，就像那叙述并非出自他口。弗兰克听罢点头道，正如我所料。之后弗兰克就沉默了。朱迪并不知道弗兰克有何表情，因为看不见他。朱迪的视野里始终就只有自己的脚尖。脚尖交替着向前移动，从机场的大理石地面移上了停车场的水泥路面，然后上了轿车，再然后朱迪把那一双脚尖藏进了前座底下。 Frank 也上了车，坐在朱迪身边，朱迪更抬不起头了，视野里依然只有自己的脚尖，又从前座底下出来了，一只脚尖压着另一只，然后调换一下位置，接着手指也进入了视野，当然是朱迪自己的，手指互相纠缠揉搓着，突然之间手指和脚尖的动作都戛然而止，他感觉一只滚烫的手落在自己的肩膀上。弗兰克轻柔的声音突然在朱迪耳际响起，以前我们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，其实那样也 OK， 不过现在不同了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是你逼我的。弗兰克叹了口气，把热浪吹进了朱迪的耳朵里。现在你只有两个选择，做我的人，或者做我的敌人。 朱棣的肩背被一条滚烫的胳膊围住了。做我的敌人将会是什么结果？你一定懂的。弗兰克反手轻轻地攥住朱棣的脖子，并没有用力，朱棣却立刻呼吸困难了。做我的人，好不好？朱棣机械地点点头，能感觉到弗兰克的指尖在他喉咙上摩挲，他狠狠地打了个寒颤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的人都怕我。不过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在香港住几天吧，我得好好教教你。弗兰克用手指在朱棣的下巴上轻轻一点，一会儿就是个好机会。按照我说的做 ，OK。弗兰克的温声细语源源不断地灌进朱棣的耳朵里，并不像是命令，却绝不可违抗。这些声音从左耳流入，却无法从右耳流出，淤聚在朱棣的脑仁里，越积越浓。弗兰克柔声问道：明白吗？朱棣想点头，可是头低下去就再也抬不起来。他用小的连他自己都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：可是这样太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啊。你是担心破坏好小姐的姻缘吗？朱棣怯怯地点点头。其实你完全不必觉得愧疚，你不是很想知道费肯公司的那个被 Max 王炒掉的 Monica 吗？为什么会拿到50万的和解金？弗兰克顿了顿，像是故意吊朱棣的胃口，嘴角露出一丝鄙夷。那位 Monica 雇了香港的私人侦探，从写字楼扫厕所的阿公那里买到了一些消息。弗兰克把声音压得更低，嘴唇几乎碰上朱棣的耳朵，滚滚的热浪吹到朱棣耳垂上，反倒让他冷得发抖。车终于停了，弗兰克拿出一件黑色晚礼服，一串水晶项链和一双红色高跟鞋，起身下车去了。朱棣乖乖地换上，项链寒意袭人，使朱棣更不能抬头，眼睛仍停留在脚尖上，简直就像一对血红的利刃。弗兰克为朱棣打开了车门，朱棣顺从地下车，鲜红的鞋尖踩进雪白的地面，让他感到触目惊心。朱棣连忙抬起头，看到一栋巨大的白色房子横空地立在一围青山之中，就着正午头顶直射下来的阳光霸气凛凛的。朱棣惊惶地再低头，不敢再看自己的脚尖，只能盯着前面那一双棕色的皮鞋，那是弗兰克的皮鞋。大步上了台阶，豁地停了下来。朱棣听见弗兰克跟什么人用英语说：我接到邀请来参加 Max 王的订婚庆典，这位是我的随行朱小姐。朱棣从彷徨中惊醒， Max 王要结婚了，是费肯公司的那个 Max 王，新娘子当然不会是那个好依依。 弗兰克刚才在车上告诉过他的。 朱迪跟随弗兰克走进大厅，看见穿着礼服的宾客握着酒杯谈笑风生，还有步履轻盈的男女侍者拖着托盘舞蹈一般的在人群中穿插。大厅的装饰豪华喜庆，水晶吊灯上飘舞着气球和彩带，落地的窗棱披着红纱。虽说仅仅是一场订婚典礼，派头已经远超常人的结婚典礼了。尤为醒目的是大厅中央一座用香槟酒杯垒成的小山，就像一座水晶宝塔，献出璀璨炫目的祝福。被祝福的准新娘呢？大概在另一间舒适而私密的房间里，对着镜子，把自己打扮成全世界最美的人。订婚典礼大概是不该穿婚纱的，但朱迪脑海里却顽固地停留着郝依依穿婚纱的样子，年轻貌美，眼中洋溢着幸福。朱迪脚下的地面又换作大理石，比刚才的更高级，明亮如镜，他几乎可以看清自己了。一身黑色礼服，肩膀和脖颈裸露着，紧张僵硬地向上耸立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从礼服中硬提了出来。任何人都能看得出，朱迪并不是贵宾中的一员。不管朱迪穿什么，也只是北京国贸38层的前台，是那些物业、保安和快递眼中的公主，不是香港富豪俱乐部里的。然而从今天开始，朱迪连前台都不是了，他是弗兰克的人，为弗兰克效力，由弗兰克摆布。朱迪赶忙又抬起头，为了不看到地板上的自己，却再次看到满屋雍容典雅的贵宾。朱迪是如此的矛盾，低头抬头都不是，只能把目光投向最远处。于是在大厅遥远的另一侧，朱迪看见郝依依不仅没有穿婚纱，甚至也没有穿礼服，连像样的套装都没有穿，只穿了最普通的夹克和牛仔裤，风尘仆仆，就像在北京胡同里的火锅店里一样。他独自站在角落里，没有跟任何人交谈，他出神地眺望着落地窗外的大草坪，手里的酒杯已经空了。郝依依当然不是这场仪式的女主角，朱迪正不知所措，腰际突然出现了一只手，就是曾经擒住他肩膀的那一只。他同时闻到了熟悉的古龙香水的气味，腹中隐隐的恶心。弗兰克温柔的声音再度钻进了朱迪的耳朵里。 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吗？去吧，把这个交给他。 弗兰克把一张折叠的纸条塞给了朱迪，放开他的腰，在他肩上轻轻地拍了拍。 记住，不要做我的敌人。 朱迪向着郝依依走去，每一步都很郑重，像是走在刑场上，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的后背。那是弗兰克的眼睛，朱迪用后背都能看见弗兰克的眼睛，但是他的眼前却似乎什么都看不清楚。 有许多身影在交错，仿佛织成了一张网。 朱迪几乎找不到郝依依，只有按照固有的方位走下去，直冲到网中央去。那里有一只凶恶的蜘蛛正等着他。 不，不在前面，而是在背后。 朱迪已经落入了弗兰克的网，必须服从他的命令，不计后果和代价。其实他早就在弗兰克的网里，已经服从了10年。朱迪终于走到郝依依面前，郝依依也注意到了朱迪，惊讶万分地轻呼道：“啊，朱迪！”朱迪仿佛也吃了一惊，快速地把纸条塞进了郝依依手里，像是小学生背课文似的复述：“啊，没有找到实体文件，但是找到了 PDF 文件，在 SP 北京的网盘里，这上面有网站后门的登录信息，也有打开文件夹的密码。”朱迪说罢掉头就走，既没看见郝依依的表情，也没有听见郝依依说些什么，他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，就只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脚步，分不清是脚步还是心跳，早就混为一谈了。不知走了多久，朱迪被一只手猛然地扯住，是他再熟悉不过的手。他看见弗兰克微微翘起的嘴角。 Good job， 干得不错，不过不要走远了，别让我找不到你。弗兰克放开了朱迪，从容地走向其他客人。这里熟人很多，弗兰克不愁找不到聊伴，朱迪却找不到，他谁都不认识。朱迪木讷地站在原地，后背隐隐发冷，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回头去找郝依依。 郝依依却已经从大厅里消失了。郝依依却已经从大厅里消失了。 郝依依走上一段楼梯，在楼道里拐了个弯儿，面前出现了两扇紧闭的巨大的木门，严丝合缝，坚固无比，仿佛用坦克都撞不开。郝依依有一种感觉，这两扇门都是为了提防他的。Max 王的母亲王太不会让他走进这扇门的，尽管王太始终对他优雅的微笑，但是再笨也能够看得出来，王太像防贼一样防着郝依依。自一大早和 Max 王分开，郝依依就再也没有见着 Max 王。 Max 王不接电话，也不回微信，与世隔绝了。郝依依和 Max 王是在早上6点分开的，在乡村俱乐部的大门口，渐渐丰腴的晨光里， Max 王和母亲交涉了一阵之后，回到改装过的劳斯莱斯里，锁了门，双手摁压着额头，愤懑地说：“ 啊，王家完了。” 郝依依立刻就明白了8、9分，可是他还是耐心地沉默着。 听众朋友，永成的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感谢您的收听，